难为，受安逸，但一种你经历是更甜美情，无无路替我坏人受的对那个月光里旧的样难遇，朝有信你，信你心心似呀。秋啊啊冬霜的玉你放弃客的头你抱恨啊你话叫我对乜谁今日听得话有如书词跌报呢仲话干戈遥乱的歌穿过啲关山呢玉石也遭困威好似悲春男女入的桃你是幽兰不肯受泥烟又把贼声来犯月的钟你话叫花的若被寒风雪落嗰阵弱弱流珠，你话先勿水念，一定辗转呢马前遭血溅，日落的。云归玉的花烟啊你话若然你现质是糟空的布啊我宁愿痛埋白骨下去换这种钱或者事后不成年好过生死常在呀你个内的河天但望处河法令总要行方便把羊脂金炉扣出你苦下面等你结满蒙空开花吉我哋在声和唱两不相牵派我心似碌碌千百转那空眷呢乱我叫话但得你平安乱啊我就任得你天边力 人啊，笑脸香的客，罗尼耶还多力识的玉人，是问烟花谁问贪好你偏把多情向住笑，想放车莫狂逃，捉客狂于西里扎金咩快也被难留些火段烟啊，知声的你含情相伴咧，对住盏银灯啊，你细问我的曲中何？话是咯，我把陈后诸葛断风流，枉过你慢，枉多兵困景。后尾停春葵珠而飞 难舍，难舍难舍佢嘅意中人。就多叹息咯，仲话风流天之的，更重系情真，但系唔该向尽咧嗰啲奢华风雅。就把感受放山归地老陈，你是女流也晓得轻忙趁，不讲梅花为骨，雪的为心，仲问我自己福者实在冤落家，我知你恋在情中，更不把怨叹。我想到啊，痴情呢都欲把上我吻，无奈呀，你见得风林月嘅色。云愿望那个似流台人，影近那人呢，影近我都莫非相逢，呢一季啊系月嘅啊。